后面这句话显然水涨船高，升级到了怒其不争的地步。周易曾说，知己其神乎，意思就是知道做事情的火候时机，那是神仙的本事。从这一点来看，做事说话的火候和时机相当重要。单从这点呢，显然刘氏是欠火候欠时机的。汉宣帝发出了使刘氏天下动乱的将会是太子殿下这样的预言，自然对太子刘氏由恶之转为恨之。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宣帝就产生了废之的想法。既然太子不是一个好太子，那就换一个好太子呗，反正他还有四个儿子可选呢。换太子的首要人选自然就是二儿子刘钦了。前面说过，这个刘钦不但知书达理，而且为人乖巧，一直就让汉宣帝喜欢。而且他的母亲呢，本来是继许平君、霍成君之后呼声最高的皇后候选人。自从汉宣帝对太子产生了废之的想法之后，他最先找来皇后王氏，先参考他的意见。结果王氏没有直接回答汉宣帝，而是给他上了一堂历史课，直接讲了秦始皇如何废长立幼，最终导致灭国的。眼看王皇后没完没了地讲个不停，汉宣帝只好说，行行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这太子不改了还不成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宣帝之所以这么快就决定不换太子了，除了废长立幼这个最根本的原因，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汉宣帝怕背黑锅。他看到王皇后就想到了死去的许皇后，当年许平君不嫌弃这个皇宫的弃儿，以千金之躯嫁给了他，这份真情，这份感动，他已经铭记于心，不可磨灭了。当了皇帝之后，他马上以皇后之位来补偿他。然而没过多久，许皇后就成了后宫争夺的牺牲品，身为堂堂一国之君，却保护不好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这是汉宣帝多年来一直都有的心病。而太子刘氏是他和平民妻子许平君爱情的结晶，于是汉宣帝把补偿转移到了刘氏身上。也正是因为这样，如果此时把太子刘氏废了，明显有过河拆桥、薄情寡义之嫌。最终道义战胜了冲动，他无奈地放弃了废之的想法。太子不更改， 但是刘钦不能不有所表示。元康三年，汉宣帝立刘钦为淮阳王。为了防止刘钦将来有大不敬之举，汉宣帝还让朝中退让有礼、颇有威望的韦玄成为相国，辅助这位幼主处理蜀国之事。韦玄成办事老练，颇有风范，在他的处理之下，淮阳国一片生机。而刘钦也很听话，后来被汉元帝刘氏封为丞相，风光一时。本着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汉宣帝随后对其他几个儿子也进行了封赏。结果魏婕妤所生的儿子刘嚣为定陶王，封孙婕妤所生之子刘宇为东平王，刘敬为中山王。总之是一句话，皆大欢喜。处理完家务事之后，汉宣帝终于舒了一口气，天下太平，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可是他还来不及颐享天年呢，生命却走到了尽头。在弥留之际，他继承了先皇的传统，来了个临危托孤。于是乎，托孤三人组也正式浮出水面。汉宣帝任侍中史高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共同辅佐年幼的太子刘氏。大家已经对萧望之有所了解了，如果不是他恃才放旷，丞相的位子现在应该是他来做。而汉宣帝把他从御史大夫降为太子的老师之后，并没有忘了他，相反，汉宣帝这样做只是让他好好反省。在临危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托孤大臣就是他。由此可见，汉宣帝对他还是情有独钟的。至于史高和周堪两人，后面还会讲。黄龙三年十月，这一年黄龙出现了，是极大极大的祥瑞，知足的汉宣帝却病逝了，享年43岁。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赞诗如下：天上真龙种，人间无帝孙，小来为涉猎，姓霸得乾坤，渭水天开怨，咸阳地陷渊，英灵殊位矣，丁父建华轩。汉宣帝病逝之后，太子刘氏继承皇位，是为汉元帝。在这里呢，首先还是来说汉元帝无罪的罪不幸。应该说他的出生还是幸运的，他没有经过父亲汉宣帝那样的苦难。虽说出生的时候是地地道道的平民，但是不到一岁就随着父亲刘询的一步登天而彻底改变了身份，由地地道道的农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皇子。命运就是这样，既公平又不公平。因为刘氏出生在农村，和以后汉宣帝的儿子出生在皇室相比，他的劣势最明显，但正是这劣势却成了刘氏不可动摇的优势。因为汉宣帝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对那段峥嵘岁月还是颇为看重。刘氏是汉宣帝和结发妻子许平君的儿子，再加上刘氏拥有长子的优势，尽管后来汉宣帝宠爱累己的儿子刘钦，但是因为刘氏拥有两大不可动摇的优势，所以最终没有废长立幼。单从这一点来看呢，刘氏幸运到了极点。可是人不可能一点挫折都没有，他的人是幸运的，但爱情却是不幸的。 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刘氏最宠爱的妃子姓司马，号称司马良娣。这位司马良娣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知书达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在刘氏眼里是怎么看怎么舒服，什么都好。也正是因为这样，刘氏把这位美人捧在手心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就在刘氏要把她由偏房转为正室的时候，这司马良娣先是偶然风寒，接着身体有恙，紧接着卧床不起，再接着是病入膏肓。眼看自己最爱的女人突然间就到了无法救治的地步了，刘氏在大骂御医无用的时候，更多的是伤心和自责，嘴里边左一句都是我对你照顾不好，右一句都是我对你照顾不周，这样的话大有把所有罪过都扛在自己肩上的意思。眼看这样下去，刘氏没完没了，司马良娣有话说了。他的话用书面语言来说就是临终遗言。我的死啊，不是太子您对我照顾不够，也不是您对我不好，更不是我的命该如此，而是……司马良娣就在这节骨眼上还不忘了打哑谜呢，引得刘氏屏住了呼吸，只好洗耳恭听。我呀，我是被其他的姬妾诅咒而死的。司马良娣说完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就到阎王那儿报道了。司马良娣死得不明不白，凄凄惨惨，悲壮至极，死不瞑目。刘氏就不干了，他不但发飙，而且发下了誓言，从今以后再不碰后宫的女人。迁怒比愤怒更可怕，刘氏的女人们真真切切地领会到这个词的意思了。从此庭院深深深几许，漫漫长夜长又长，寂寞女人独自悲。如果司马良娣能为刘氏留下个一儿半女的，再来个含冤而逝也就罢了，这样即便痴情的刘氏从今以后不再碰其他的女人，至少他刘家的香火能够延续下去呀。可问题是，司马良娣没留下后人。司马良娣无后，刘氏又这样做就等于绝后啊。汉宣帝自然不能落后，我刘氏的香脉怎么能到了你这儿就绝后呢？你是堂堂一国太子，将来还要继承皇位，继承汉朝的香火。冥思苦想之后，汉宣帝想出了一个绝妙的逼刘氏延后的办法，举行一次选美大会。汉宣帝认为呢，自己的儿子刘氏迷恋司马良娣无法自拔，那我就给你再选个绝世美女。其实啊，汉宣帝的选美和现在呢那种选秀节目差不多，不过考虑到时间和效率问题，这一次汉宣帝直接从海选到后宫的宫女中来进行复赛。复赛只有一场，名额只有一个，而裁判只有一个，不是汉宣帝，而是太子刘氏。随着幕后推手汉宣帝宣布比赛开始，各大美女开始登场了。面对这次难得的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各大美女是各显其能，各显神通，又是舞姿表演，又是才艺比拼，忙得不亦乐乎。忙活了大半天，各大美女最后站成了一条长龙， 接受主考官刘氏的生死裁决。面对各大美女期待的目光，刘氏却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始至终耷拉着脑袋，似是悲悯，似是神伤，又似轻叹。此时此刻，那个熟悉的影子占据了他生命的全部。诗儿啊，你觉得哪位稍胜一筹啊？汉宣帝眼看着刘氏要把沉默进行到底，情非得已，由幕后站到了前台，对刘氏来了个轻轻柔柔的旁敲侧击。这个刘氏一惊，终于从沉思当中惊醒过来。他是个明白人，知道眼下这种局面，如果自己不给出个答案，非但自己下不了台，汉宣帝也下不了台。他终于抬起头来，尽管心里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尽管他对那一排美女连正眼都没兴趣看，只是来了个走过场似的惊鸿一瞥，但就是这惊鸿一瞥，却引出了一道千古奇缘的佳话。因为就在这一瞥的电光石火之间，一道耀眼的红光灼伤了他深邃而忧郁的双眸，他脱口而出，就是他。他的语气坚定而执着，一改往昔的柔弱和寡断，如看淡生死后的决然，如诠释沧桑后的悠然，亦如饱含痛苦绝望之后的释然。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是他。刘氏这看似不显山不露水的一瞥，却如排山倒海一般，把一位红衣姑娘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她的名字叫王政君。话说王政君祖籍是魏郡元城，他的父亲叫王进。王进当时的官职是廷尉使，可能是廷尉使这样的小官无法满足他雄伟仕途的欲望，自感怀才不遇的他倍感失望，于是纵情于酒色以满足自己的渴望。结果他娶的一大群花花绿绿的老婆们马上给他带来了希望，一共为他生了12个孩子。原本王进以为娶自己的老婆让别人说去吧，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乱娶老婆竟然会改写整个汉朝的历史。王进乱娶老婆也产生蝴蝶效应了，导致的后果就是西汉王朝的灭亡。因为在王进所生的四女八男当中，除了女儿王政君成了一代皇后之外，她的儿子王曼注定成为历史上的名人。王曼其实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唯一流传千古的就是生了一个儿子。他的这个儿子可太著名了，就是到现在我们谁都对他记忆犹新，他叫王莽。大家都知道啊，自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把自己的出生篡改为蛟龙缠身而生之后，汉朝其他的重量级人物都在出生上大做文章，以显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老天赋予的神圣使命。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代天骄汉武帝摇身一变成了神猪下凡的主。而汉武帝的母亲王雉和丽妃为了争夺皇后宝座，分别把身份弄成了日落其怀而生和月落其怀而生。总之啊，把自己的出生说得越神秘，生下来就越是不一般的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考虑，总之呢， 王政君这回啊，是连山寨也懒得搞了，直接剽窃了当年丽妃的月落其怀。故事都老掉牙了。据说其母李氏初怀王政君的时候，梦见一轮明月直入他的怀抱。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奇女子，却命运多舛。首先，她小小年纪就体会到了什么叫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当然，并不是王政君的母亲在她出生不久就英年早逝，相反，正值青春年华的李氏身子骨正好呢。可李氏自从生了月落其怀的王政君以后就病了，不是什么别的病，是心病。生了个弄瓦之喜，丈夫王进又是隔三差五的举行洞房之喜，他脸上能高兴吗？现在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女人之所以美是因为可爱，而女人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快乐。女人的快乐跟心情的好坏有直接关系。后来的进程很简单，李氏就是因为妒忌而直接招致王进的愤怒，结果李氏马上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驴，被赶出了家门。没有亲娘，王进的小老婆们就成了王政君的二娘、三娘、四娘、五娘。亲娘和后娘都是娘啊，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另外呢，王政君天生就是克夫的相，在他手上死过两任丈夫，头一位是地地道道的平民百姓，典型的乡巴佬，捧着泥饭碗的他也许自感不配王政君，前脚刚刚订婚，后脚就一命呜呼了。第二位是汉室宗亲的东平王，典型的公务员，拥有金饭碗的他显然自信多了，在吃香抱软的同时还不满足，还想收年轻的王政君做自己的小老婆，媒人也请了，聘礼也下了，事情似乎就这么定了。可事实证明，自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东平王，结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他同样没有等到洞房花烛夜就一命呜呼了。两次半途而废的相亲是王家发了一笔飞来横财，可是王进的脸上并没有喜色，相反是眉头紧锁，忧从心来。原因是王政君马上变成了当地的明星了，扫把星。面对天生克夫的舆论压力，万般无奈的王进最后只得向算命先生求助了。果然，那算命先生一出手就非同小可，他就说了一句话，就为王进解了忧愁，弄得王进感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大贵不可言。那算命先生就说了这五个字，却改变了王政君一生的命运。吃了定心丸的王进没有再选择让女儿早嫁，而是转而让她在家专心进修，读书写字，弹琴书画。随后的王政君就过起了往来无白丁，谈笑皆鸿儒的生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月光洒在银色的山。 风拨动着琴弦呐，伴随着我把歌儿唱啊啊啊！我那儿美丽的报答啊，我日夜把你来绕啊。怀着大海一样的深情，把台湾风唱过在心上，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 心声哭诉。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是提醒各位，瑞麟年终大促，10000盒的69元瑞麟羊奶粉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会员，想要用4块钱的冷饮钱喝到全营养食品的羊奶粉的话，今天的机会啊就千万不要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本次活动呢是瑞麟羊奶推荐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史低价，厂商的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直供价格呢一盒是99元。那么今天的年终大促再降30元，每盒呢只要69元，订购10盒才690块钱，可以喝上整整5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呢才138块钱，那划算到每杯羊奶只要4块钱。但是呢，因为想购全国电台啊，只有10000盒的69元的返利羊奶粉，现在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了，活动也会随时的结束。4007106108，4007106108。 看来我们的电话刚报出去，已经有12位朋友成功下单了。家住大兴区的李阿姨说，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张啊、刘哥、蔡姐，好像都在喝你们的羊奶粉啊。听说今天69块钱能喝半个月，这比我在超市买的奶还便宜，品质能保证吗？这一听就是新朋友了。您放心，瑞麟羊奶粉在北京推荐有4年，实体门店有2家，要是品质不好的话，怎么可能推荐到现在呢？更何况我们提供的都是免费送奶到家，满意再付款的服务，绝对保障您的消费权益。 没错，您现在呢需要做的就是赶紧通过我们的服务平台4007106108，4007106108先抢占下来。毕竟呢10000盒的返利的羊奶粉对于全国的想购电台的朋友来说真不是多大的量啊。 对， 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听友呢可以享受到这次的年终福利。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呢3977的一位朋友说啊，上个月我才订的就是99元的瑞麟羊奶，现在呀、啊、变成69元了，是一样的羊奶粉吗？ 100%是晴云乳业的瑞麟羊奶，品质一样，日期一样，配方也是一样，都是富含了6毫克的铁，还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特别是这款添加了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的精钻配方，那可是晴云乳业最畅销的羊奶系列之一。每天都为成千上万的家庭提供着优质奶源，只是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元订购半个月的羊奶粉，这个价格啊，可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享受到的。 对，您要知道呢，在市面上订购10盒，那就是2580块钱啊，20盒呢就是5160元。但是今天的活动当中，您打进4007106108，那才花多少钱呢？690块钱10盒，1380块钱20盒。 对， 直接呢是打了2.6折啊，比直供价1980元还要便宜600块钱。这就是想购推荐瑞麟羊奶以来呢从未有过的低价，想要订购的朋友啊特别多，备货呢也所剩不多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来看到手机尾号是0039的一位朋友说，上周儿子从澳大利亚给我寄了几罐羊奶粉，一看都是中国产的，而且价格都不便宜，真不如啊就在国内订购羊奶粉呢。您说的太对了，现在很多的国外奶源，他们的原料都是来自中国，从中国出口到国外加工包装后再回到国内，价格肯定不便宜。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保证的是呢，瑞麟羊奶的品质肯定不差，因为呢晴源乳业专业做羊奶啊已经10几年了，是来自于中国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那里呢有几千亩的自然的牧场，有国际一流的冷链加工设备，有先进的除膻工艺，最主要的呢是那里的奶山羊啊延续着传统的放养的模式，每天早上5点多呢就开始上山觅食了，吃的呀是新鲜的青草，喝的呢是纯净的泉水，满山遍野的奔跑，只有这样的奶山羊呢才能产出新鲜安全健康的好羊奶。4007106108，请记好，4007106 1-800-606-108。 十盒瑞麟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2580，也不需要直供价的990元，只要690块钱能喝上整整5个月的羊奶粉，划算到每个月只要138，每天才4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春去秋来，一转眼王政君已经成了18岁的大姑娘了。在那个早熟的年代，18岁的姑娘还待字闺中，那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眼看自己的女儿一天一天步入了剩女的行列，还没有所谓的贵人来求婚，王进不由得发出了感叹。只见圣女哭，不闻圣男笑，这是啥世道啊？感叹归感叹，也许是觉得这样等下去，永远都是空悲切。莫等闲的王进来了个主动出击，把女儿送进了宫里，以求得到皇帝这个天下最大的贵人垂青。可是啊，大贵人就近在咫尺，王政君却感觉到远在天边。他在宫里边待了1年多了，皇上连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更别提当宠妃生贵子。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当你希望越大的时候，往往失望就越大，而当你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希望却又在不经意间降临了。就在王政君一天一天绝望的时候，刘氏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也在一天一天的失恋。失恋的原因是他最宠爱的司马良娣死了。刘氏留不住司马良娣的心，但司马良娣却想留住刘氏的心，只因他的一句临终遗言，后宫3000佳丽都被刘氏打入了万丈深渊。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宣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举行了一次选美大会。事实证明呢，在这样特定的环境和特殊的场合下，唱什么样的歌曲，展示什么样的才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从这一点来看，王政君选择一身红彤彤喜艳艳的红色，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生死抉择时，刘氏将错就错，顺应汉宣帝的乱点鸳鸯谱，来了个漫不经心的惊鸿一瞥，说了一句漫不经心的话。就是这样一句漫不经心的话，改变了王政君一生的命运。汉宣帝马上就为刘氏和王政君安排了洞房之喜。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尽管第二天清醒过来的刘氏并不喜欢相貌平平的王政君，以后再也没临幸他， 但是这一夜的雨露，对于善于抓住机会的王正军来说，已经足矣。汉宣帝听说王正军怀了他的嫡孙，高兴之余，马上把王正军的身份变成了太子妃。甘露三年，王正军生下一子，对这个嫡长皇孙，汉宣帝是异常的怜爱，亲自为他取名为敖，字太孙。三年之后，汉宣帝驾崩，太子刘氏即位，是为汉元帝。历年仅三岁的刘敖为太子，王正军被封为节钰。按说呢，母以子贵，儿子被立为皇太子，他应该头戴凤冠，但是因为元帝不宠爱他，他想立最宠爱的妃子傅氏为后。整整踌躇了三天的汉元帝，因为怕引来非议，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立了太子生母王政君为皇后。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王政君呢，那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当然，伴君如伴虎，后宫不会因为明华有主就平静下去，更多的变数将在后面呢。前面说了汉元帝的最不幸，下面来说一下他的最失意。其实幸与不幸只在一线之间，王政君虽然平淡了一些，虽然不是汉元帝最理想的对象，但无论如何为他延续了汉代的命脉。但从这一点来看，王政君是幸运的，等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了。汉元帝是幸运的，稀里糊涂的就多了一个儿子。汉宣帝也是幸运的，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自己的孙子。但是幸运的汉宣帝马上就知道了什么叫不幸，因为他抱孙子还不到两年呢，就撒手而去了。他在依依不舍地告别自己宠爱的孙子的同时，给自己的儿子打出了三张王牌，托孤三人组：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萧望之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大家并不陌生，他什么都好，除了偶尔恃才放旷之外，可以算是儒家的代表人物。那周堪是齐郡人，从小拜儒学名家夏侯胜为师，学习尚书。到汉宣帝时，他的才华得到了展示，最初为议官令，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石渠阁会议，在论定五经中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的博学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一会定终身。石渠阁会议之后，他头上的乌纱帽变成了太子少傅。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宣帝才在托孤三人组的时候没有忘记这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超级人才。我们重点来说说首辅大臣史高。用一句话来形容史高呢，那就是一个平庸的奴才。平庸我们好理解，书面用语的解释是无英华可以自荐，无名誉可以振俗。总之一句话，这个人没有什么才华和能力。那么奴才又作何解释呢？其实我在这里所说的奴才跟大家所理解的奴才还有所区别，这得从史高的出身说起。其实史高是汉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汉宣帝小的时候长在史家，那亲情不比一般。因为这层亲情关系，再加上史高懂得溜须拍马， 很得汉宣帝的宠爱。也正是因为这样，史高无才无德，在朝中却最红，一副典型的奴才相。说到这儿呢，大家对汉宣帝临终前把史高列为托孤三人组中的首辅大臣就不足为奇了。有这样一句名言，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同样把这句话引申开来，就是有纷争的地方必然有人。既然是争，那么就是两方或多方抢一个没有办法共享的东西，权力。也正是因为这样，三人组合一开始就分成了鲜明的两个派别，外戚派和儒家派。史高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外戚派了，而儒学出身的萧望之和周刊自然就是儒家派。就是这样一个三人两派的辅政团队，在汉元帝即位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最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前面已经说过，史高以外戚之名成为首辅，萧望之和周刊是变成他的副手，这是先帝汉宣帝的安排。汉元帝即位之后，也不敢服先皇的意思，但这并不影响汉元帝重用自己两位儒派师父萧望之和周刊。一半脸热，一半脸冷，是冷是热自己体会得到。于是被冷落的史高心里极度的不平衡。屋漏偏逢连阴雨，史高本来就处于有位无权的尴尬地位。这时候萧望之和周刊又把两个名门之后的后起之秀金敞和刘更生拉于旗下，组成了崭新的四人帮。高阳也会愤怒，沉默的史高没有再选择沉默，而是决定爆发。他说了一个声嘶力竭的不。给史高带来精神的是宦官派，宦官派的两位代表人物中书令洪恭和仆射石显向他伸出了援手。这两位宦官是汉宣帝在世时提拔的大臣，当年汉宣帝诛灭霍氏家族以后，他一朝被蛇咬，十年爬井绳，唯恐霍氏余党再卷土重来干预朝政。于是他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办法，特地精挑细选了两个太监做秘书，这两个人就是洪恭和石显。他们两个人负责专门传达汉宣帝的口谕，通报朝中的机要事件。总之呢，他们是国家的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枢纽。因为宦官没有家世，形不成有效的党派，再加上两个人拍马屁的功夫一流，所以深得汉宣帝的喜爱。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宣帝对两位超级秘书日益看重，最后竟看作左膀右臂。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宣帝死后，汉元帝承袭复制，依然重用他们。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道理洪恭和石显两个人还是懂的。特别是萧望之和周刊这两位儒家派的代表人物得到了汉元帝的宠爱和重用之后，儒家派的风头大有盖过宦官派之势，这让洪恭和石显更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压力。宦官派的兴衰就全掌握在他们两个人手上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想到了失势的外戚派代表人物石高。因为是同病相怜的原则，三个人一拍即合，很快一个新的帮派就出炉了，联合派。 而史高、洪公和石显三个人也成了互为依靠的铁三角，把枪口对准以萧望之和周刊为首的儒家派。接下来集两派于一身的史高明显的信心足了，胆气大了，他不再做沉默的羔羊，朝中时时可以看到他和萧望之、周刊的针锋相对，有事争，没事也争，对也争，错也争，争来争去，萧望之终于醒悟了过来，史高和他争不是争事实，而是争权力。萧望之动若观火，自然知道史高之所以能一鸣惊人，完全是因为洪公和石显在背后为他撑腰。他不是闲着的主，马上就给汉元帝打了个报告，是这样写的：中书正本应从贤明儒士中选举，自武帝游宴后庭雇佣宦者，国有旧制，这样也违反了工人不宜在皇帝身边的古训。说直白点呢，就是请求汉元帝罢免宦官。应该说萧望之打报告的时候是满怀愤怒之火，以火热的心期待汉元帝能清除朝中的安全隐患。可是热火中的萧望之很快就被汉元帝泼了一盆冷水，汉元帝竟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予答复。一个极为重要的报告竟然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萧望之失望是小，更重要的是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他的小报告惊醒了洪公和石显。作为汉元帝的贴身秘书，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呢？来而不往非礼也。面对萧望之的含沙射影，洪公和石显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选择了打击报复。铁三角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密室进行了一番密谋之后，考虑到萧望之羽翼正风和汉元帝的特殊关系，最后达成了协议，减其羽翼，再断其归路。铁三角的简易行动就此展开了。四人帮中的资历最小、威望最低的刘更生成了他们的出头鸟。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向汉宣帝打了个报告。大致内容是说，刘更生少年老成，办事沉稳果断，是朝中难得的后起之秀。蜗居宫里实在埋没了人才，请求把他调到宗正去大展宏图。这宗正也就是管理刘姓皇族杂事的一个官儿。面对铁三角不拘一格的推荐人才，汉元帝在高兴之余就批准了。萧望之偷鸡不成蚀把米，这是他没想到的结果。刘更生走后，面对四人帮空出的位置，萧望之急需找一个人来填补。于是他广纳天下才俊之士，面对络绎不绝的应聘人士，萧望之觉得他们离自己心目中的人才相差甚远，除了安排几个当谏官之外，其他多数应聘者大抵的结果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眼看着靠才艺表演要想彻底征服才中之王的萧望之，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个叫郑鹏的人，胸中无墨，却想出奇制胜。他去应聘时，不再是知乎者也的卖弄文采，而是说了一番告发铁三角的话。大致内容是：史高四处征索贿赂， 是个典型的贪污腐败分子。洪公和石贤两家子弟目无王法，为所欲为，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地步。终于有人敢站出来直斥铁三角的是非了。四人帮中的另一位宗师级人物周刊，甚至连征求萧望之的意见都忘了，就直接点头把他留下了。而萧望之听了郑鹏言简意赅的转述之后，脸上的表情也是大喜过望。种种迹象表明，郑鹏入主四人帮似乎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了。可萧望之就是萧望之，他做事谨慎，纵使对郑鹏很是满意，纵使连周刊都点头答应了，但他也没有立马就叫郑鹏来上任，而是派人对他先进行了考察。都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侦查人员的侦查报告马上就呈上来了，结果说郑鹏的人品有三大特点：一，劣迹斑斑；二，诡计多端；三，心机重重。萧望之在发出马屎面上光，肚里一包糠的感言之后，对周刊说：我留他走，他留我走。面对萧望之的威胁，周刊马上表示收回成命。一心想升官发财的郑鹏眼看就要出奇制胜了，却不料在考察期间被查出了政治上有问题，结果遭到了萧望之的拒绝任用。他没有选择在一棵树上吊死，而是选择了跳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官民事务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一心想升官发财的郑鹏遭到了萧望之的拒绝任用，他呢就选择了跳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郑鹏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去投靠宦官派的洪公和石显。洪公和石显本来恼怒郑鹏的含沙射影，要给他吃闭门羹，但是郑鹏早有预料，他就说了这样一番话：我的所作所为都是萧望之和周刊指使的，现在我知道错了，请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我一定在皇帝面前亲自揭露他们的罪行。就这么一句话，让洪公和石显把他毕恭毕敬地请进了府里。他们此时正需要这样揭露和打击四人帮的人才呀。当然，洪公和石显也不是可以戏弄的主，说得再好，要看郑鹏用行动来证明给他看。郑鹏说没问题，在洪公和石显的安排下，郑鹏很快就有了一次单独拜见汉元帝的机会。 郑鹏乍一见原地，一颗心是扑通扑通乱跳，双脚直打哆嗦，连说话都语无伦次，更别说揭露萧望之和周刊的罪行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接见会简短至极，郑鹏甚至没敢看汉元帝一眼就出来了。耷拉着脑袋的他刚一出来，就迎上洪公和石贤，满脸期待。他心中一凛，一股豪气涌上心头，喃喃说道：我已在皇帝面前弹劾了前将军萧望之，小过错说了六个，大罪说了一个，不知道圣上会不会听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我在皇帝面前该说的话已经说了，听不听就是皇帝的事儿了。洪公和石显非常高兴，马上在郑鹏的去留问题上批了一个留字。值得一提的是呢，还有一个叫化龙的人，也是被周刊炒了鱿鱼的。此时间郑鹏被洪公和石显录用并且重用，也跑来碰运气了，结果也被录用了。就这样，郑鹏和化龙做了铁三角反击四人帮的两枚重要棋子。萧望之他这一帮缺了一个角啊，而史高的联合派却多了一道屏障，此消彼长，因此联合派的信心足了，不再满足于玩太极式的外围战，而是开始真枪实弹地对着干了。联合派的分工很明确，郑鹏和化龙做先锋打头阵，负责直接对四人帮动刀子，把局搅得越乱越好。洪公和石显则负责收拾残局，史高负责总调度。机会终于来了。一天，萧望之利用公休去外地度假，郑鹏和化龙开始上演处女秀。他们潜入宫中向汉元帝打小报告，内容很简单，无非是弹劾萧望之。汉元帝看完小报告之后，把洪公和石显叫来，给他们两个布置了一个新任务，前往萧府追查此事。那萧府岂是说进就能进的？萧望之不但给洪公和石显吃了个闭门羹，而且还对两位撒野狂徒进行了一番教训。16个字，外戚在位，骄奢不法，我本善良，并无恶意。应该说萧望之的话还算恭敬，但洪公和石显向汉元帝的回话就变成不敬了。他们陈述萧望之的罪行同样是16个字：私结朋党，互为称举，毁离贵戚，专擅权势。最后请求把罪大恶极的萧望之招至廷尉。在汉代啊，廷尉是最高级的司法官员，招至廷尉就是将谁给锁到天牢里拷问。可是这个当了整整20年太子的汉元帝，竟然不知道招至廷尉的真正含义。他以为呢，这只是停留在对腐败官员调查取证的初级阶段，却不料是双规的另一种解释。接下来最荒唐的一幕就出现了，他充分发挥一个君主的武断作风，二话不说就批了一个可以。看来这个世上没有最糊涂，只有更糊涂。洪公和石显拿着圣旨，立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萧望之，包括周刊、刘更生等一起捉拿入狱，整个过程可以说顺风顺水。直到有一天，汉元帝突然心血来潮，有事想找周刊和刘更生商量，结果半天也不见内侍洪公和石显去传话，而是齐刷刷地跪在地上， 汉元帝不由得眉头微蹙啊，两位爱卿这是怎么了？洪公跟石显弱弱地说了，陛下想找的人现在正在牢里。啊，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他们抓到狱中？前些日子蒙陛下准奏才敢这样做。你们只说招致廷尉，并没有说起下狱之事，怎么能做出擅自逮捕、非法拘禁的事来？眼看着汉元帝龙颜大怒，识趣的洪公和石显立刻闭了嘴了，磕头如捣蒜，一副忏悔的样子。马上放他们出来。汉元帝眼看他们没完没了的磕头，怒气消了一大半，就下了最后通牒。洪公和石显自然只有答应的份儿。可是呢，汉元帝不会料到，他们两个前脚刚出宫，后脚就跨进了幕后总指挥史高的大府。三巨头马上就这起入狱门事件进行了紧急会晤。那过程简单描述是这样的：暗示、孤灯、密谋、机长、散会。接下来该轮到史高出手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史高就去向汉元帝请安。除了简单的问候之外，他还说了这样一番话：陛下刚刚即位没有多久，还没有以德感化天下苍生，就把师父拿到狱中去体验民间疾苦。知道的说您办事公正，不知道的会说您过河拆桥、落井下石。如果现在就把他们无罪释放，再让他们官复原职，这样做会得到冲动的惩罚，招来非议呀。汉元帝说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史高却含沙射影地说，众口铄金，击毁削骨，陛下刚即位不久便将老师捉拿入狱，现在如果说他们没罪仍然官复原职，一来显得陛下做事轻率，二来会引起朝中大臣的非议，这样恐怕对陛下的声誉有影响啊。那怎么办呢？免官。汉元帝是聪明人，自然明白史高话里的意思，如果能挽回自己的名誉损失，罢免了几个官又何足惜呢？想到这儿，汉元帝再次发挥武断的优良传统，立即给萧望之等人做出了判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可以立即出狱，免为庶人。入狱门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了。结果是四人帮在铁三角的反击之下，既无还手之力，又无招架之功，只好丢了乌纱帽，落荒而逃。一家欢喜一家愁，在萧望之等人出了监狱再入地狱的时候，第一次站出来吃螃蟹的人郑鹏，却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从寒门跳进了龙门，戴上了黄门郎的帽子。萧望之等人被打入地狱之后，老天在陇西这个地方以地震的形式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陇西大地震的震级和强度啊，跟汶川大地震有的一拼。据说地震之后，城墙毁坏一大片，房屋倒塌无数，死伤民众无数，连太上皇庙也被震得变成了一堆废墟，怎一个惨字了得。地震发生以后，以汉元帝为首的汉朝政府积极进行了现场抢救和灾后重建工作，好不容易 才取得抗震救灾的初步胜利。汉元帝还来不及舒一口气呢，陇西地震的警报又接二连三地传来。那时候还不知道科学是什么的汉元帝，在宫中进行了自我反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眼看皇帝一筹莫展，太史马上站出来为他分忧了，就陇西大地震向汉元帝进行了科学的解析。克星出现，侵入卯宿及养蛇星。汉元帝一听恍然大悟，原来这陇西大地震是我前些时候驱逐了师父，触怒了上苍的缘故啊。于是他再次发挥武断的优良传统，把布衣中的消亡之重新进行了定位，官职为关内侯，年薪为10亿600户，权力给侍中、朝朔望，做次将军。周刊和刘更生也官复原职，升建大夫也被提上了日程。看来在古代那些伴君如伴虎的年代，从天堂到地狱只在一线之间，而从地狱到天堂也只隔了一扇门而已。打开这扇门的金钥匙就在皇帝的手上。黄金搭档洪公和石显眼看四缺一的四人帮又重新站起来了，很是后悔，后悔没有在打倒对手的同时给对手最后一击。他们甚至想都没想就火急火燎地赶到汉元帝那儿去讨后悔药了。汉元帝以三缄其口的方式告诉这对黄金搭档，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后悔药。讨后悔药不成，黄金搭档不灰心不气馁，面对严峻的形势，他们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了二进宫。他们再次找到汉元帝说，既然要用周刊和刘更生，以这两个人的才华做中郎就到顶了，不应该升为谏大夫，请陛下三思而后行。这一次汉元帝没有选择沉默，采用了洪公和石显大材小用的建议，只封周刊和刘更生为中郎。洪公和石显这对黄金搭档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极力遏制住了四人帮的升迁。可是宫廷的争斗不到最后时刻谁也无法预知结果，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也许是心血来潮，有一天汉元帝突然想起萧望之博通经术是块当宰相的好材料，具备千里眼顺风耳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双重优势的洪公和石显自然很快就知道了汉元帝的真实想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萧望之一天不死，他们就一刻不得安宁。他们两个甚至做好了不管用阴谋或者阳谋，只求能把萧望之干掉。随后多次在密室里进行密谋，可结果都是无计可施。侠客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既然无计可施，醒悟过来的黄金搭档选择了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事实证明，这样的策略是非常正确的。话说看似孤立的萧望之并非无缘，至少四人帮的其他三位成员就是他坚强的后盾。刘更生甚至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公然站出来向黄金搭档叫板。刘更生当时的想法是，只要不让萧望之继续被洪公和石显陷害， 自己就算豁出去了又有何妨？应该说他的想法是好的，至少他是为了保全萧望之不再受人迫害。可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他没料到，牺牲了自己一个人不打紧，更重要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一封上书使萧望之受到了牵连。刘更生上书的开头很有新意，开篇就提了两个问题：地震兴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化灾为祥。刘更生没有让汉元帝浪费脑细胞，接下来就马上自问自答。地震兴变是因为洪公和石显宦官专政等所致，解决的方法很简单，罢免二人，恢复萧望之的职位，只有这样方可国泰民安。我们不得不承认刘更生的上书写得文采斐然，刘更生甚至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请人代他上书。这样做，公可以扳倒黄金搭档，守可以全身而退。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刘更生不会料到，当这上书几经转手传到汉元帝手上的时候，洪公和石显早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两个人眼看着形势危急，马上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先天条件对汉元帝来了个面奏，称这道奏章华而不实，蛊惑人心，颠倒黑白，纯属诬陷，强烈要求皇上追查上书人。这回汉元帝还是像温顺的羔羊一般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接下来的进程很简单了，洪公和石显实施的抓捕审问工作一气呵成。面对严刑逼供，上书人没有选择威武不屈，而是选择了明哲保身，结果上书的幕后主使刘更生就浮出了水面。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汉元帝没有丝毫的犹豫，发挥果断的特长，以诽谤罪再度把刘更生贬为庶人。刘更生为帮萧望之而落得贬为庶人的下场，萧望之也不是薄情寡义之人，于是玩起了知恩图报，也来了个上书，大致内容是说前次无辜遭冤，请求申冤。他知道如果以直接申诉的方式请求汉元帝放过刘更生，那难度堪比登天，于是以凭血申冤的形式想让汉元帝收回成命。考虑到自己出马目标太大，容易招惹是非，他选择的也是找个托儿去上书，吃一堑长一智，在吸取刘更生的教训上，因为刘更生上次找的人不可靠，萧望之就派上了自己的儿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看来这话一点都不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喂喂，谁呀？啊，玲儿在哪儿呢？还在医院呢。哎，咱妈手术到底什么时候做呀？什么？说不定今天晚上，也可能明天啊。嗯，好。嗯，是，是，咱是得送礼啊。这不嘛，今天一大早啊，我把我家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让你姐夫上街去啊，

咋没声呢？ 咋没声呢？ 赖谁呢？ 电源没插。 费事儿劲儿，让听。 可能电源有毛病了。 让他出声。 出声，电源可能没有电了。 那你快点 吧。哎，别着急啊。把这充电器咋不响？这玩意儿不要用。 只有那篱笆墙，影子咋那么长？ 哎，我说 啊， 咋没乐队声呢？ 凑合听吧，单声道的。 还有那看家的狗，它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坏了坏了，过电了！快拿笤帚干了！拿我的胳膊！快点！ 哎呀，你这咋呀？ 没事吧？ 没事， 没事吧？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以后出礼品说啥也不能买。 哎，说啥呢？ 王娘，王娘，喊你王娘去。 我明白了，你在骗我是不是？ 对。 你买的这些都是残次品是不？ 那不是残次品。 那啥呀？ 那都是王娘，王娘，我处理品。 处理品 啊？ 谁让你买处理品了？ 那买处理品能怨我吗？啊！你说你给我拿那点钱，江巴能够买一样？我给你买了五件，把你心能飘一飘吗？没钱。 我可告诉你啊，我妈的手术要是因为李梅送上去给耽误了，我跟你离婚。 行了，这家就会这句话，结婚这么多年就会说这一句话，动不动我跟你离婚，离婚我怕你啊！别再拿离婚吓唬人，我跟你离婚，我大姑娘找不着，怎么我也能对付一个 啥 二婚吧？我小姨呢？ 去，讨厌！啊，不，没说你。 嗯， 什么事儿啊？什么？咱妈手术做完了？ 做完了？ 哎，那不可能啊！咱礼还没送呢。 那手术怎么能做完呢？ 什么？真做完了？ 真做完了？不可能啊！ 我是不是做梦呢？ 做梦。保证不是做梦，我跟你 做完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不要买，你不要买东西。大夫是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是他们的天职，买不买东西，送不送礼，手术照样做好。可你偏不信，你说辛苦攒了两年钱，你说买这一大堆处理的，你这不眼瞅着我手里吗？你这我手里他妈你。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一面山上的姑娘，你为谁放着群羊？群羊泪这样悲伤，悲伤。山上这样的荒凉，草儿是这样枯。

这样善报啊不是求报，有善心的人从内心充满了爱心，善举就是爱心的自然的释放。一个人内心充满了爱，充满了善，他们的心呢、啊、就是一个爱和善的一个源泉，不断的滋润着所有困难的人、遇难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可以用善意的眼光、善良的语言、用善良的举动温暖那些受到灾难呢、处在痛苦啊、无奈无助的人。常言道，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欺骗别人就是欺骗自己。这两句话是经过无数的啊无数件事啊啊无数人啊所验证的。善心的永恒，善举的不断，心地善良，心灵纯净啊，他会得到社会、得到周围人的崇敬和尊重。所以他的心从内到外都处在啊良性的啊氛围之中啊。如果我们的心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一定是一颗健康的心。今天讲的这些啊与疾病你说有关吗？大家去思考啊。如果这个人心出了问题，那大家都会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如果是心眼坏了，人们呢都会小心的警惕的来提防。如果这人心脏坏了，出问题了，那就是人的发动机呗，那就是对生命啊构成了威胁。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有同情心，都有爱心和善心。三字经啊讲得很清楚啊，人之初啊性本善，只不过这个心呢被后来怎么了，被污染了。一个不好的生活环境，缺乏良好的引导和教育啊，一颗本来纯净的心慢慢的被什么呢，自私自利，只为自己着想，不替他人考虑，私心的膨胀啊慢慢越出了人情、道德、法律的界限，本性的善呢就变成了恶啊。实际上善恶是一念之差。比如说有人开玩笑说了，说人呢有100个心眼，他说他有99个好心眼，一个坏心眼啊。人说行啊，你这还不错呀、啊、听下边说，他说那个好的心眼啊还经常不用，使用频率最高的呢啊，那就是那一个坏心眼。这人们一听愣了，是吧，不再议论了。说我们对待一些事儿，首先要以善意出发，它可以呢不激化矛盾，善意呢能啊化解许多矛盾，减少许多烦恼，避免许多对心不良的刺激。这善心对健康有没有好处啊？所以用善意、用善心去影响感化，空气就会变得柔和，社会就变得和谐，减少了一些猜疑啊、紧张和担心啊，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轻松愉快。每个人都用一点好心、善心，谁想到一生当中自己没有困难呢？不遇见困难呢？大家互相一帮，这就过去了。这就是过去人们说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这个善心也好，善意也好，实际上做起来也并不难。为什么说不难呢？啊，实际有时候啊一句话给别人的感觉就很温暖，是吧。哎，有一个眼神，有时候呢是一个微笑，也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就这样哎会不断的陶冶自己的情操，所以对自己有好处。同时呢也会让周围的人也感觉到呢哎特别温暖和美好。像这类的事儿啊，关于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中国老百姓啊是常说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什么呢，讲了这个善心。所以每个人呢啊实际上是举手之劳啊，我不讲了吗，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可以把自己爱心传达给别人，这是对自己我们说呢净化心灵非常有帮助，减少心里的垃圾啊，私心的，是不是杂念的减少一点。怎么叫养心呢？啊，养心神呢？啊，一定要好心眼儿， 对我们心非常好，非常踏实，非常坦然，都想了对方，都想了别人，这样有益于我们的心。还有一个悦心啊，我想我也就不多说了啊。这个悦心呢就是高兴啊，人们常说的高兴也一天呢，烦恼也是一天啊，常听这句话吧啊。有的人我发现总爱锁这个眉头，遇见点事儿啊总是爱呢唉声叹气，哎呀，我说这样对心最不好了。所以大家一定每一天一醒，我今天要珍惜生命啊。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每一天组成的啊，你把它串起来啊，你是愉快的一生。哇，你的一生非常有意义。为什么？对别人有意义啊，啊，对家人有意义，对社会有意义啊，哇，你是伟大的一生。所以说我们这个早晨一起来高高兴兴啊，这个道理呢大家都很清楚啊，就希望啊每一天都认认真真的啊。有的人啊上了，特别是上了年纪，就觉得自己日子不多了，有的呢就悲观丧气，有的人呢就过好每一天啊，顺其自然嘛。所以这个心怎么就能够静心啦、宽心啦、清心啦、专心啦、善心啦等等，实际上呢就是认清了自然规律，一切顺其自然，而且在自然中努力过好高高兴兴的每一天，过好有意义的每一天。谈到悦心，这六个心呢我们算基本上给大家讲完了。我想呢抛砖引玉，就像呢每一个人啊在夏天的时候怎么样啊去养心，仅仅是预防着我们心脏的一些疾病。特别我们谈了一句话，心静自然凉。这有时候呢大家在一样的气候环境条件下，就是因为这个心理问题啊，有的发燥，有的人知道哦，养生保健知道哦，热了心静自然凉。实际上呢温度环境条件都一样，但是最后就是因为自己的主观意识啊，有没有养心这个意识所换来的，怎么样换来的结果不一样。那心静的人感觉是什么样啊？心浮气躁的，又烦又躁着，把这个热的矛盾给增加了，扩大化了。大家想是不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我们讲了这么多心它对我们实际，说它是空的吗？没错。但是你把这些内涵掌握实际了，在实际当中你去运用了，它又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另外我们今天又提出一个啊，在这方面的啊新的认识。什么认识呢？清理垃圾污染。大家可能都知道工业，大工业发展，城市的大城市的发展啊，带来了很多问题，带来了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啊发展，快速发展，同时也相应带来一个啊负面。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威胁我们健康的可以说是方方面面，包括生态的平衡啊，空气的污染啊，水质的污染啊，这个噪音的污染啊，啊光的污染啊。你现在装修，过去哪有装修的，这些都造成污染。射线的污染啊，电视啦、电脑啦、手机啊，这一系列的，这些我们要有意识去防范。所以一个健康，要是我们说起来啊，那真是想得到一个健康那是不容易的，那得方方面面是吧，都得注意到，都得有意识啊去防范。所以我们讲这个外边的污染啊，讲外边污染。所以过去我们就搞啊爱国卫生，哎、啊、消灭四害，过去常讲这个，老人们都知道这个，这是外部。外部对人体呀，人就在这个环境生活呀，传染的媒介呀，容易得传染病啊，你看蚊子叮了啊，又脏水呀，啊登个热呀，这些呀我们都要应该知道一点。所以环境要有一个好的环境，而且我们都要爱护，你不去搞你不要去破坏啊，要珍惜环卫工人是吧，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果实， 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大家都过着都很舒服，所以我们这都有意识，这是第一，就清理垃圾啊，就大环境我们不去破坏啊，那又进一步了啊，而且全人类都已经认识到它威胁着全人类的啊健康，所以这个意识我们大家都要跟上啊，我们不去破坏啊，我们去减少污染。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 第二方面讲，就是我们自身啊，自身要啊清洁卫生自身的。我想体表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们好美，自身的环境卫生我们就不多说了。体内的环境卫生，这个过去我们很少涉及到，也没有意识到。尽管你看我们的啊富贵病，哎，发病率都很高，高血压啊、高血脂、肥胖症，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都是身体内部的垃圾啊。我们明白了这个，我们要做体内清理垃圾，所以响亮地提出了这个口号：富贵病是什么？富贵病就是垃圾病，你摄取的啊，也就是说大家说那好吃的，好吃都是什么？鸡鸭鱼肉好吃的都是酸性物质。为了口欲啊，什么叫口欲？哎呦香，我想吃，我爱吃，是不是？哎，我要吃个够，有条件嘛，是吧？根本没有想到，是吧？我们身体是吧需要多少，我们身体能承受多少，我们运动量能消耗多少，没有，不想的，谁吃那个去算呢？国外的朋友很多人得算，我们有时候看着外国人挺大挺胖的，又那个小盘一点东西，我们就感觉到奇怪啊。原先他算什么啊？算他的热能啊，多少大卡呀、啊、是不是他有多大的消耗啊，然后他进行配比啊，蛋白多少是吧，脂肪多少，维生素多少。我们不管是传统的啊，不管是外国的，只要先进的科学的，由于身体的，我们都应该借鉴。然后改革开放了，生活呢发生质的变化，凡事不可过，过为过也。人为什么得病？超载了人承受的能力，得病了。这些东西也是高蛋白、高脂肪、高热等东西，我吃了也太多了。怎么样？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是吧？又做完之后，吃完之后，过去有人说了，哎，吃到肚里就是自己的。这过去我们常听这句话，是自己的。是自己的什么呢？是有利于健康，是有害于健康？不问，哎，吃出什么了？高血脂、高粘血、肥胖症、痛风病、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一系列的，吃出来了。啊，这问题怎么解决？至现在很多人还不明白，为什么反复的讲？很多人不明白，要明白还讲它干什么呀？所以我们提出了，把住上口，打开下口。可能有些人听起来不太雅观，但是话很实在。有的人不是这样做，哎呦，吃出来了，脂肪肝吃出来，还接着吃，吃什么？吃药，吃药来解决体内的垃圾，你这对路吗？这你是吃出来的，你把住伤口少吃点就是了，所以一定要把住伤口。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了，荤素搭配呀，干稀搭配呀，粗细搭配呀， 早晨吃饱，中午吃好啊，晚上吃少啊，我们给大家系统的把这个问题啊说得很清楚。那有人问了，说我吃出来了富贵病垃圾病怎么办？首先把它排出去，排出去是解决富贵病的关键，而不是吃药，而不是输液。现在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原先的身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排出去，通过吃药垃圾加毒，它怎么会好呢？它永远都不会好。所以我们耐着心的天天讲，一定要把体内拉清楚。啊，有人说我输液就舒服，输液就缓紧，对，这个没错，那不就冲开了吗？冲开了还在你体内啊，它没有排出体外啊，是不是？你想一想，啊，你不输了，是吧？冲开了，慢慢怎么样？啊，又聚起来了。从根本上，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怎么办？啊，从根本的，就是把你体内的垃圾排出去。我们说怎么去排出去？啊，你光说道理，光说理论没有用。我现在就是富贵病，你说怎么办？老百姓要的是这个，啊，那你就拿出方法。你这些方法你还不能让他难受了，你还不能让他复杂了，你还不能让他痛苦了。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推肚子，泡完脚做什么呢？做二便的通道。又很多人排下去了，接下大便的黑的粘的恶臭的挂工桶啊，都不好刷啊。有人一天一宿排了多少次？二十多次。有人一次排的工桶都满了，粘屁股了。哎呦，排一些这个轻松啊。咱们说排毒都是得让大家看得见，是吧？看不见你说眼见为实啊。你说这些垃圾是吧，不管它五六十斤也好，四五十斤也好，七八十斤也好，你说这些东西在你体内它会起什么作用？它能起好作用？它会影响到我们五脏六腑各个系统各个器官的功能，它影响了新陈代谢，影响人的血液循环。你说你这病有辈子好吗？这些东西又不清出去，它没辈子好。大家是不是听清楚了？先把住上口，打开下口，这不是第一句话吗？已经吃坏了你还继续吃吗？你就接受教训了，少吃一点，我不吃了，不吃就完了，不吃把你体内的垃圾及时清出去。怎么清啊？推肚子，做二便通道。我们刚都说的是两个典型的事例，许多朋友都是什么？许多朋友都是瘦了十斤八斤，很普遍。而且这些朋友还说了，你别看我瘦了，我饭量还增加了，但是我体重不增加。什么叫自然呢？这就是自然呢。啊，有那种节食啊，啊，有人不吃饭的，不吃饭知道什么害处吗？他不知道，是吧？有的人不吃早点呢，中午一点不少吃，整个破坏了他人体的正常功能。正是早晨需要运动量的时候了，你反倒不吃了，该用到刀刃上的事儿，你看他倒不吃，结果呢，他饿得中午吃多，你说这叫节食吗？这块我们又重复一遍。环境卫生，不要破坏生态平衡，低碳生活，低碳生产，低碳消费。第二个，自身体表的。第三，体内。我们增加的这项内容是什么呢？是心理的，不断的发展，发现什么问题，这我们要提出应对的措施，把这个问题揭示。而且要拿出方法来，啊，不是就理论而理论，不是的，把道理要说清楚，把方法要给交代，这样的道理明白了，他会自觉的主动的坚持去做，方法明白了，他有可操作，所以我们提出来了，净化心灵，这是无形的，我们为什么讲了这么多，静心的、清心的、专心的。等等，善心的、悦心的，讲了这么多，为什么讲这么多？很复杂，每一个人想的事儿很多很多， 尽量把它讲全了，从方方面面尽量给它涵盖了，背不住哪个就碰上，哦一听，呵，正对我，哎，我听了挺有启发的，他就能有所改变。所以心里的垃圾，心灵的这些东西是无形的，有药吗？没有药，这怎么办呢？哎，这得靠自己调，哎，要注意平衡，是吧？我们讲阴阳平衡，实际上人需要，人的健康需要很多种平衡。大家想一想，阴阳的平衡有什么？兴奋和意志的平衡，是吧？劳逸结合，动静平衡，多少个平衡？这些事儿都在于你自己。健康为什么要提示要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大家喊了啊，都知道了，健康要握自己手里。怎么握在自己手里？你没有知识，你没有方法，你握什么呀？所以我们口号的东西太多了，是吧？但老百姓没有可操作性啊，所以我们要讲习，给大家可操作性。那只要你认真听，听进去悟明白了，哎，你照着这句去做。我们今年特别提出了一个净化心灵，所以我们呢叫四净啊，净化心灵啊，净化体内环境，净化体表卫生，净化我们生活工作学习居住的环境啊。我们过去提过四美啊，每天给健康加三啊，每天给生命加动力，每天家务防护栏，还有一个什么，每天清理体内垃圾。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朋友们，咱们明天继续。好，朋友们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标志性的大胡子，标志性的演说，是谁对卡斯特罗实施了634次暗杀？ 老卡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连他的贩子们也都能说出个一样。 人民的支持，忠诚的卫队，他是怎样一次次死里逃生？ 老卡身边有一个神一样的守护。 档案首次披露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传家宝，解码真相 ，CIA 对卡斯特罗的633次。爱上 2004年10月20日，在古巴中部城市圣克拉拉的一所艺术院校的毕业典礼上的情景。当时现场一片愕然，有人甚至为此流出了眼泪。别担心，因为那位摔倒的老人只过了一会儿就又重新的站了起来，他只是因为不小心而踏空了楼梯。 么人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呢？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他的一生中曾经经历过634次暗杀，是史上经历暗杀次数最多的人。2011年12月，古巴媒体宣布，这位老人已经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入选的理由是，他是这个世界上命最硬的人。这个纪录应验了老人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会有躲避暗杀这个项目，我一定是金牌的获得者。我今天之所以还活着，这完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过错。听起来他说的像是句玩笑，但是真正经历过那些生死瞬间的他，又是怎样一次次躲过了危险的呢？而美国中情局又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这位老人就是菲德尔·阿里亨德罗·卡斯特罗·鲁兹，古巴前国务委员会主席，是坚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上世纪50年代，领导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坦亲美独裁政权，成功的将古巴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说起他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愿意把他称作老卡，一方面按照中国人的姓名习惯，觉得他应该姓卡，就叫老卡，另一方面也是觉得这样称呼非常亲切，有一种亲切感。古巴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岛国，北端距离美国的佛罗里达只有217公里，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后院。就在这么一个面积只有美国90分之一的后院里，卡斯特罗点起了共产主义的熊熊火焰，而这把大火一烧就是50年。美国人一心想置卡斯特罗于死地，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作为政坛的偶像，老卡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连他的贩子们也都能说出个一二三。但是这么多次暗杀，具体是谁干的，都怎么干的，卡斯特罗又是如何防范的，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直到1997年，一份长达705页的档案被解密，事情的真相才公诸于天下。这份档案保存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管理委员会，大家看这个被划掉的符号，说明文件已经解密。但是请大家注意看，在这份档案中有许多地方被抹去了，而且还留有大量的空白页，这说明这份传家宝里还憋着宝呢，根本没有完全解密。这份档案的名字很有趣，传家宝，里面记录了自1959年以来中情局策划的所有涉及到绑架、谋杀外国领导人、非法窃听、监禁敏感人士等一系列勾当。从这份没有完全被解密的文件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策划实施，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就达到了数百次。拿这份传家宝和古巴安全部门的统计对照一下，得出来的数字是633次。等一下，不应该是634次吗？怎么会少了一次呢？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卡斯特罗遭受的第一次暗杀还真是跟中情局没关系。那么到底是谁干的呢？照片上这位稍显稚嫩的年轻人就是卡斯特罗，那个时候他正就读于哈瓦那大学的法律专业。卡斯特罗身边这位举着手的年轻人叫恩里克·奥瓦莱兹，是卡斯特罗大学时代的好友。两位年轻人都对政治抱有极大的热忱，都是热血青年，曾经一起参加过多次反对独裁、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对，没错，老卡生平遭遇的第一次刺杀就是这个老朋友干的。那么是什么使曾经那么亲密的好友反目成仇呢？ 想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从古巴革命胜利的那天开始说起。 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罗率领着革命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军事独裁政权被推翻。在清算反革命分子的同时，新政府很快开始兑现求平等均贫富的承诺，没收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财产，同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20万穷苦农民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革命不革命不在于口号喊得响不响，而是在于实际行动。卡斯特罗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的做法自然会触犯到很多人的利益，而奥瓦莱兹就是其中的一个。奥瓦莱兹出身地主家庭，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们家的土地被充了公，分给了贫农。一夜之间，奥瓦莱兹就从公子哥变成了普通的农民。虽说他以前也跟着卡斯特罗一起大谈着自由、平等、民主，可当革命真的革到了自己的脑袋上，奥瓦莱兹起了杀心。 Con personas que fueran en una máquina con ametralladora o con pistola y en un lugar donde estuviera que no hubiera un total riesgo de tratar de matarlo, cosa que se podía hacer al principio.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就是恩里克·奥瓦莱兹后来接受采访时候的录音，听起来很幼稚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初级手段在当时还是可行的，而且很快奥瓦莱兹就等到了下手的机会。老卡可是个闲不住的人，革命刚刚胜利的那段时间里，他常常一个人就单枪匹马地走到群众当中去了。1959年的一天，奥瓦莱兹得到消息说卡斯特罗会去哈瓦那郊区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当即就抄起了一支步枪，上了对面楼房的天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2007年，英国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暗杀卡斯特罗》为我们再现了这一段情景，一起来看一下。 提枪上了天台，狙击位置刚好，角度也非常合适。但就在即将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奥瓦莱兹崩溃了。 奥瓦莱兹注定是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空谈革命的时候如此，拿枪杀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时他的内心经过了怎么样的挣扎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就这样瘫软地坐在了天台上，眼睁睁地看着卡斯特罗吃完了饭安然离开。至于差点死于枪下的老卡，根本就没把这种怂包暗杀放在眼里，该吃吃，该喝喝，该革命革命。这就是卡斯特罗执政之后所遭遇的第一次暗杀。他看上去很可笑，但他的背后却暗藏着非常微妙的玄机。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暗杀计划，古巴安全部门其实并没有掌握，而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通报过来的。卡斯特罗政府当初差一点和美国政府成为朋友，这么说你信吗？ 美国民众夹道欢迎的革命者却为何被美国中情局盯上？ 中情局可是抓住了老卡的弱点， 中情局毒辣手段招招致命，看似犀利却不顶用。档案继续为您揭秘。在卡斯特罗执政初期，他非常注意和美国的关系。1959年4月，卡斯特罗出访美国，为了这次北上行程，老卡特意聘请了最好的公关公司，为他打造整体的对外形象。这次设计非常成功， 卡斯特罗以一身戎装、满脸胡须的拉美硬汉姿态横扫美国，到处引发少女围观尖叫。而当他在时代广场上派发雪茄的时候，据说连纽约的警察都爱上了他。 这段时间，美国媒体把卡斯特罗描绘成了国际政坛的詹姆斯·迪恩。按理说，一个如此受大众欢迎的人物，美国政府应该极力拉拢啊。因为老百姓喜欢是一回事，能不能入政客们的眼法，那是另一回事。 首先，最不待见他的就是时任美国总统德维特·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在美国待了十天，艾森豪威尔就是不见。这位同样是军旅出身的老政客，总是隐隐觉着卡斯特罗身上有哪块不对劲。镇反、土改、禁止私营经济，种种在古巴实行的新措施，都会让艾森豪威尔感到不舒服。直到1959年的7月，这位美国总统终于听到了让他担心已久的消息。 这个消息就是苏联已经秘密向古巴派出了上百位专家，帮助卡斯特罗筹建政府机构，建立国防革命委员会。这还了得，艾森豪威尔马上受命中央情报局，给大胡子点颜色看看。经过反复的密谋，1959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终于要对卡斯特罗出手了。他们打算怎么干呢？没错，就是要在卡斯特罗的胡子上做一做文章。大胡子是卡斯特罗的形象标志，如果把他的胡子弄没了，卡斯特罗的面子岂不是也没有了吗？主意是有了，但总不能拿着剪子去硬剪吧。中情局有办法。卡斯特罗经常到处去演讲，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因此他的行程是飘忽不定的。但他总得回家吧，他的家就是位于哈瓦纳希尔顿酒店的23层套房里。这一下，中情局可是抓住了老卡的弱点。中情局的计划是先派人混进酒店，然后再找机会把他眼粉末撒到卡斯特罗的靴子里。他剧毒金属，中毒之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毛发脱落，如果吃进去那是非死不可。但是只把它撒到卡斯特罗的靴子里，让它慢慢中毒，这样卡斯特罗的胡子就会慢慢的掉光。这招数听上去有点像儿戏，对不对？其实美国人当时并不想一下子搞死卡斯特罗，他只是想用这种阴损的招数让老卡出出丑，同时也是想教训一下对方，意思是小心啊，盯着你呢。这个让他们自己想起来很得意的计划，最初进展起来还算是顺利，但是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那就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I am not thinking now to cut my beard because I am accustomed to my beard and my beard means many things to my country。 几乎就是在同一时间，卡斯特罗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突然冒出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话。卡斯特罗看起来好像是早就知道美国人在打什么主意，他在用最实际的行动给了美国人最强劲的回答。我也盯着你呢。中情局的秘密行动老卡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老卡身边有一个神一样的守护神，一直帮他死死地盯着中情局。这个护卫神就是卡斯特罗的贴身护卫长法比安·埃斯卡兰特。法比安14岁就开始追随卡斯特罗南征北战。这是一张我们目前唯一可以找到的法比安的工作照。作为秘密战线上的领头人， 巴比安永远都是神龙不见首尾，但是任何人在古巴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有人曾经这样来形容古巴安全机构的实力：你在哈瓦那随便在哪家饭馆吃饭，菜还没有上，你点的东西法比安已经知道了。 行动越是深藏不露，迷恋也就越疯狂。法比安·埃斯卡兰特在古巴人心中就是一个传说，他的事迹被拍摄成了大型电视连续剧《英雄虎胆》，经年累月的在古巴电视台播出，长久不衰。而在现实生活中的法比安如今已经退居二线，不用再去打打杀杀，老人家平时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一遍一遍的清点各种势力对卡斯特罗的暗杀阴谋。634次，这个数字就是他算出来的。 有这样一个保护神，卡斯特罗还担心什么？这数百次的暗杀企图都被古巴安全部门见招拆招，化解于无形。那么中情局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呢？中情局的新点子，雪茄炸弹。我们都知道卡斯特罗喜欢抽雪茄，中情局想给他填点料，让他在烟雾缭绕之中灰飞烟灭。这个点子倒是很有想象力，但是就像那双靴子一样，卡斯特罗常用的这些东西那都是专供的，对于来历不明的这种他根本就不会碰。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手雷、手榴弹、可以携带炸药的遥控飞机，不错，这些东西可以算上一类，因为都可以从远距离发起攻击。卡斯特罗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动不动就要在户外讲上个把钟头。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卡斯特罗正在那儿讲啊讲啊，突然外边扔进了一颗手雷，或者是飞进来了一颗飞行炸弹，砰！那还真是挺严重的。接下来的这个方案应该是最不靠谱的，他的创意者是中情局的地勤特工，他们在对卡斯特罗的兴趣爱好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之后，拿出了一个新方案。咱们先养他一只色彩斑斓的贝壳，然后在里面填满炸药放到海里去，喜欢潜水的老卡一旦被他吸引，只要他游过去，那就一定成功了。当这个方案上报到中情局总部的时候，遭到了专家们劈头盖脸的一顿责骂。拜托，有点爆炸学和海洋生物学的常识好不好？你们知道要在海里炸死一个人，这贝壳得多大吗？它至少要和这张桌子的尺寸差不多，你们养得出来吗？退一步讲，即便是你们能够养得出来，这么大的一个东西，花里胡哨，色彩斑斓，在加勒比海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物种，想让具有专业潜水知识的卡斯特罗上当，你们以为他傻呀？眼看着种种高科技的手段都难以派上用场，中情局只能求助于史上最古老的办法了——美人计。1959年2月的一天，他在港口视察的时候认识了只有19岁的漂亮姑娘玛丽塔·洛伦兹。这个时候的卡斯特罗同他的前妻米尔塔·迪亚斯离婚已经5年，卡斯特罗被这个年轻热情的女孩子吸引了，而玛丽塔也爱上了卡斯特罗和他的革命。玛丽塔称卡斯特罗为我可爱的古巴大胡子，卡斯特罗则称他为我的德国女郎。后来玛丽塔成为了卡斯特罗的私人秘书，两个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日子。可是有一天玛丽塔突然神秘地消失了， 直到六个月之后，他才再次出现在哈瓦那。他去了哪儿呢？这个谜团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被揭开。玛丽塔·洛伦兹出书了，书名叫做《波和菲德尔》。这时已经年过半百的玛丽塔在书中披露，她其实当时已经被美国中情局的人劫持。玛丽塔在书中说，中情局把我训练成了机器一样行事的人。玛丽塔的父母曾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所以中情局的负责人选中了他。可是他们漏算了一点，女人是很感性的，而玛丽塔要面对的可是一个对女性充满着致命吸引力的男人。六个月后，当玛丽塔拿着卡斯特罗留给她的那串酒店的钥匙，重又回到这个充满了他们幸福甜美回忆的家时，卡斯特罗就坐在沙发上。在这个久别重逢、令人心神摇荡的夜晚，玛丽塔为了掩饰自己几近崩溃的情绪，甚至都没有勇气直视卡斯特罗一眼，就连忙冲进了卫生间。玛丽塔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因为在她的面霜盒里有一颗一沾毙命的药丸。当她打开面霜盒的时候，发现因为时间太久，药丸已经融化了。这个时候玛丽塔反而松了一口气。等她从卫生间出来，卡斯特罗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是来杀我的吧。说完之后递给了他一把手枪，然后就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他。玛丽塔端起了手枪，对准了卡斯特罗。一分钟后，玛丽塔崩溃了，她哭叫着，菲德尔，我不能。对面的大胡子卡斯特罗笑，是没人能。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大家带来李白的《秋下荆门》。霜落荆门江树空，不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畏鲈鱼快，自爱名山入眼中。这首诗歌的大意是，荆门已经有秋霜降落，江边的树叶也已经掉光了，空留枝干。秋风之中，只有布帆还完好无恙地挂在杆上。我这次出去不是为了鲈鱼美味，而是本来就热爱名山才前去眼中的。这首诗作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这一年诗人第一次离开四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荆门山在战国时是楚国的西方门户，乘船东下过荆门，就意味着告别了巴山蜀水。此时的李白怀着对锦绣前程的憧憬，正打算热烈地追求理想中的未来，于是诗中洋溢着积极而浪漫的热情。荆门山